还没有，那有的话就这边就把 email 当那边吃人一样这样子，这个很糟糕，那种生活品质就很差，所以那个说手机那里深深的啊，那个因为 email 一来就有一个叮的声音，有没有？所以那有时候因为手机大家都很像，所以那个叮的声音大家都此起彼落，所以有时候在坐车或什么时候听到叮那一声，就会不由自主紧张一下。那我那个算还好的，有些如果是听到一些客户比较机车一点，两三点钟还在那边叮，都有，那就听说非常的烦哦。有一次我也是被烦哦，就是一个蛮刁的，然后呢就偏偏就是他觉得自己事情最重要的，然后呢他跟我说，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呢我给你那个空姐，好是空姐，他说我给你多准上的钱，我只给我经济舱的服务。我跟他说不好意思，你付的是经济舱，还不到钱，我是廉价航空的钱，我就很客气跟他讲。那这种有时候反正每个人都把自己的事情当最重要最急的，那这个就真的没办法。好，那刚刚大家应该拿到讲的第三回是有关于那个行政处分的部分，等一下选那个课堂的后半段，我大概就可以进行到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回到这个讲义的部分，上节课我们讲到有关于这个行政命令，它的这个尤其是行政规则它的一个适用的问题，它的适用问题。那这些适用问题其实在我们的考试上面呢会有它一定的这个重要性，一定的这个所谓的适用的可能啦，不过在真正会运用到的这个机会呢其实不是那么的多啦，不是那么的多，原因就在于说呢，可能因为这个行政命令本身呢没办法当作是一个征送的标的，这也是我们在强调的。好，我们看到讲义的46页呢，有个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3月份的一个这个决议，一个决议。那这个决议呢，其实你稍微看一下就可以了。他说呢，财政部呢，民国81年1月13日公布这个修正发布的一个盈利事业所得税的一个查核准则第36条之1第2项的规定，已经经过这个释字60号解释呢，宣告是要从这个自该解释公布之日至这个所谓的97年10月31日呢起施其效力。所以最高对于这个高等行政法院维持稽征机关啊，沿用上海规定所谓涉算利息收入处分的个案尚未确定者呢，那本院呢应该依照司法院的650号解释的意旨呢来做裁判。那至于呢98年5月27号增订公布的一个所得税法23条之1并没有溯及既往的规定尚无适用之余地哦。其实有关于这个解释之后的一个法律适用问题呢，一直都是在实务上的一个争论的一个点比方说呢，像这个案子才算是简单像是单纯。那比较麻烦的是说，假设比方说一个法律规定那到法院解释说从这个解释公布日之起呢，两年内就失其效力。那这两年当中呢，那行政法院呢到底就可以做可不可以依照这个已经被宣告是违宪但是还没有失效的法律的去做判决？在理论上而言是可以的，因为大法官既然做了一个所谓的落日条款的一个宣示，那其实呢它的一个用意就在什么，就在于说要减低这个法律失效所可能导致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法不安定性，或者是这个治安上的一些顾虑的结果。那最常举的例子呢，就是在我们的释字第535号解释，251号解释，这个有关于违警罚法，违警罚法的一个违宪的一个问题。那时候也是担心说呢，一旦如果没有给他一些这个时间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治安上的顾虑所以做了一些不同的这个，尤其是过渡期间这样子的一个限定和这个等于说这样的一个缓冲。那这样的一个缓冲呢，在这缓冲期间之内，当然理论上行政法院或者是各级法院都应该要依照这个法律来去做判决。不过呢，有些学者是认为，既然这个法律呢已经是违宪的，那原则上呢应该不去适用它，那反而应该怎么样？应该是这个例外的情况底下，除非说在个案当中真的有必要适用，我们才去适用。那这个题目呢，也曾经在应该是前年吧，这个台大公法组的这个博士班考试里面也出现过，就是呢在解释就是说大法官解释的一个法律呢，比方说它是定期失效违宪后定期失效这个争点帮大家写起来好了，叫违宪，这个定期失效的法规违宪定期失效的法规。但是违宪定期失效法规当然也包含什么？包含命令就除了法律之外也包含命令那在 尚存的有效期间内，得否作为适用的依据？得否作为适用依据？那这个问题呢？在我们的实务上，其实我们说从两说来看就很清楚。一说呢，那是肯定说嘛，肯定说。那肯定说是比较好讲，因为呢，主要的理由就是法规尚未失效，法规尚未失效，尚未失效。那否定说呢？否定说就会基于几个理由啦，最主要的理由呢，当然就是说呢，既然呢规范已经违宪，这个规范已经是违宪，既然是违宪呢，就应该怎么样？应该呢原则上不适用，应该不适用。当然呢，这个因为毕竟大法官并没有让它直接就失效。如果说这个既然是一个法规尚未失效，就等于说定期失效。那如果说我们一律不用它的话，那就无宁是一个什么立即失效嘛？那为了要尊重大法官其他的一个这个就后果考察的一个观点，所以呢，我们在例外的情况之下，例外的情况之下，在考量到什么？在考量到个案，在个案性，考量到个案正义等等，还在个案。去适用，在考量的时候，所以会有这两说的一个争议，这也是我们这个台大共发组呢之前呢考过的一个博士班的一个题目，其实不难，但是也算是一个蛮基本的观念啊，那你要非常的清楚知道说背后它的哲学在哪里。其实所有的行政法的一个问题，它背后的一个哲学，这个哲学就是什么？就是保障人权。保障人权，虽然说呢，在实务上通常都不这样认为，因为其实，在实务上来讲，其实我们这样讲好了，就是说，从这个否定说的角度来看，其实这是一个什么？它背后的一个意志就在于保障人权，保障人权。那肯定说呢，我们说或者说我们讲到说呢，这个从法规呢是不是还适用这个讲法，或者是大法官的后果考察。他们在考虑的另外一件事情呢，其实从跟人权保障正好是可以说是这个相对应的，就是所谓的行政效率，行政效率。当然，这两种价值在比较的时候呢，通常来讲，人权保障的价值呢，当然是会比较高一些啦，但是呢，也在很多的地方，人权保障甚至还是会被牺牲掉。那讲简单一个例子，就像职权命令好了，职权命令。如果要贯彻人权保障的一个见解的话，其实你应该所有对人民权利可能会产生影响的所谓的命令呢，所有的行政作用都应该要有法律的一个依据，或者要有作用法的授权来定这个命令。但是呢，在我们中职权命令好了，它在有限的一个情况之下，它是可以有效存在的，这是一个例证。那另外呢，很多的情况底下，其实人权保障它在一些这个个案的适用上呢，其实它并没有那么等于说被凸显出来。不过呢，在两组价值在做衡量的时候，比方说像我们看到这个个案里面，这个等于说这个案子里面，我们在做衡量的时候呢，最后比方说你否定说和肯定说，你真的不知道选哪一说的时候，当然呢会人权保障它的这个天平的重量会稍微比较重一点。这是在我们学习行政法或学习这个宪法都一样。都是以人权保障做一个最主要的宗旨啊，最主要的宗旨。那这个宗旨当然是一个无限上纲的东西，有时候还是会退缩。不过呢，在两者之间的拉锯的时候，不知道孰重孰轻的时候，你选择人权保障，大概来讲都不会错，那其实宪法来讲也是以人权保障作为宗旨的。宪法上你们知道呢，分成两个最主要的部分嘛，一个是基本权的保障，另外一个是所谓的当时听到的 BB 的声音，然后那个很讨厌的声音。那一个我们说在人权保障和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权利分立，是宪法上两个大的这个支柱，那这两个大的支柱里面，事实上这个所谓的权利分立呢，也是为了确保人权保障，也是为了确保人权保障的一个设计，所以在公法上，说不管是宪法或行政法，都是以人权保障呢作为一个依归，这是我们 们讲到这个决议呢，顺便延伸出来的一个这个实务上的一个常见的问题。那49页呢，以下是有关于行政命令的一个内部，以及这个外部监督，外部监督。那行政命令的监督呢，事实上最重要的监督的部分呢，当然其实分成两个，一个是行政的部分，另外一个是立法的部分，立法的部分。其实我们看到49页最上面这边的行政监督，虽然说只有短短的两行，都基于行政一体原则呢，如果上级机关认为下级机关定的命令呢有违法或不当的情形呢，都能够予以撤销或停止适用，停止适用。那这是这个行政监督的部分。那行政监督的部分呢，其实它在实务上的作用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它本身来讲，如果说以行政监督的角度来看，因为它是行政一体的关系，所以它其实对于什么，对于这个下级机关所定的命令，它有一定的支配权限，一定的支配权限，也是比较快。所以理论上的行政监督，它在虽然说在概念上面或在我们考试上，它的一个重要性并不是那么的高，不过从行政一体的这个角度去观察的时候，其实它的是最有效率，是最重要的一种监督模式。不过呢，在我们的概念上，说真的比较重要的反而是立法监督，立法监督。但其实立法监督呢，有时候是很难期待的，因为立法监督的部分，第一个考量到说立法者本身的一个这个能力的问题，再来就是说呢，立法者本身对是不是可以每个法案都可以给予同等重视度的问题。其实立法监督它的一个重要性跟行政监督相比，应该行政监督呢，它的效率、它的强度是最好的，最高的。不过我们在学理上面的讨论，在实务界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议题呢，大概都还是集中在所谓的立法监督上。好，那立法监督的部分呢，我们可以先看到感觉49页到50页，这几个立法监督的这个模式我们可以看到1到4这里，大概分成第一种所谓的单纯的送示义务，一直到所谓的同意第50页最上面这里所讲到的同意权的保留，那大概来讲的都是几个监督的模式。那单纯的送示义务呢，一直到同意权保留，当然是一个强度，就是说最轻的呢，当然就是所谓的单纯的送示义务，那同意权的保留呢，算是一个比较强的监督。那讲白话一点，单纯送示义务就像备查一样，我们应该听过什么叫备查。备查呢，就是这个准备呢以后来做查考，就是基本上是不去看。那跟备查相对来讲的东西呢，就是所谓的核准。那简单来说呢，所谓的核准呢，其实它是有经过一个实质审查的，实质审查。那至于备查呢，它其实只有一个形式审查，形式审查。那这个这两个之间，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强度是差很多的。那我们在性质上来看，我这里也顺便讲一下，在性质上而言呢，其实所谓的核准，核准它的这个性质呢，它就是一个行政处分，它就是一个行政处分的性质。所以呢，相对而言，如果是不核准的话，也是一个行政处分。不核准的话，那备查的这部分呢，其实它理论上它应该也是一个处分，不过呢，在我们的实务上呢，都认为它是一个所谓的这个观念同质。所以这边我帮大家整理一下，我们说就理论上，因为备查虽然说它不需要经过一个这个实质的审查，它只是形式审查，但是它给不给你备查，有时候会有法律效果。像有些东西你不给你，等于说行政作用，他如果不给你备查的话，你后面可能没有办法去进行其他的这个相关的行政作用的一个申请，所以呢，其实理论上来讲，它应该是一个处分，但在什么，在这个实务上来看的话，我们有几个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呢，认为呢，备查呢只是观念通知而已，观念同质，这是我们在理论和实务上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性，可是在讲到的核准和备查，那我们所谓的单纯的送示义务呢，有点像备查这样的性质，有点像这样。当然我们主要讲核准和备查的时候，讲的是行政行为。那这边把这个概念带到这里来，其实就有点像我们所谓单纯送示义务，就是我们把条文呢，把一个命令定出来之后，我们送给立法机关备查，这个意思。等于说呢，他也不去实质审查，他只是呢看了之后看着这个条文的样子，就把它放在这边。 等到呢以后有争议的时候，我们再拿出来做评价，哦，拿出来做评价，说，哎，到底这个当初这样讲对不对？哦，这样做可不可以？哦，就是所谓的单纯的这个送。